大家好，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番外第十五集，奇怪的书。 邓斌的嫌疑的确是最大的。 听了尹组长的总结，邓破父亲就有点急了，正想说话，手臂却被重重的扯住，扭头一看，是儿子邓破在使眼色。原本这样的刑事案件是轮不到家属来旁听的，也是在冬至的要求下尹组长才破例，但如果他们插嘴打断别人，肯定会被赶出去。邓破父亲关心则乱，反倒是邓破机灵些，及时制止了他爸。 那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疑点？ 没错，现场没有凶手的脚印。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 我们勘察了现场，又问了邓斌家里的阿姨，发现在案发之前家里刚刚打扫过卫生，在邓斌苏桓回家之前家里没有他们的脚印，那是正常的。阿姨离开后的一个小时内凶案发生，但现场只有阿姨和苏桓的脚印，没有第三个人的脚印。就算邓斌脱鞋进门，门前门后也没有任何脚印的痕迹。 冬至听明白了，除非凶手会飞，否则不可能踏雪无痕。但如果凶手真会飞，为什么连脚印都注意到了，却独独留下指纹的破绽呢？尹组长从事刑警多年，侦破过不少的大案要案，也遇到过一些稀奇古怪难以用常理解释的悬案。十年前他还在跟着前辈破案的时候，就听说过特管局的存在。行外人对这个神秘部门一无所知，行内人则讳莫如深，轻易请不动。但当特管局的人过来之后，就意味着案件的主动权会被移交过去，所以尹组长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申请特管局的人来帮忙。这次是因为在案件调查中遇到了瓶颈，无法再进行下去，尹组长才不得不捏着鼻子打申请，请高人出马。但冬至的年轻还是令他吃了一惊，据说这位冬至主任年纪轻轻，级别就已经跟他这二十年的老刑警平起平坐了。尹组长原本还感觉有些微妙，但刚才看见冬至没两下就把长青给制服，这才心服口服。 您是不是还查到了什么？ 苏桓那边我们发现他之前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很少往图书馆借书回家，但在凶案发生前一周他从图书馆里借了一本书，至今没有归还的记录。但那本书我们在他家里和单位都没有找到，而且奇怪的是，那本书是去年被收入图书馆的，书本来源显示为捐赠。在苏桓之前只有一个借阅者，叫黄灾。 一本书跟凶案又有什么关系呢？邓家人听得莫名其妙，但冬至知道尹组长这么说肯定是有原因的。 事情跟那个蝗灾有关？ 那个蝗灾已经死了，半年前过马路的时候出车祸，他自己闯红灯，但肇事车辆车速太快，直接碾压过去，血肉模糊，当场就没命了。 在场众人油然生出了一股寒意。尹组长望向邓家人， 那本书的名字叫图鉴，这次叫你们过来就是想问问你们有谁见过那本书。 邓破父母面面相觑，都摇头道 没见过，我们去小弟家的时候从来没见过苏桓在看书，他平时好像更喜欢玩手机，最近还在玩一款游戏呢。 这也是时下年轻人的习惯了，苏桓并没有例外。不出尹组长意料，但他还是有点失望。但这个时候邓破却想起来， 我上次跟小叔通电话听他提了一句，说小史最近在家抱着本书不放，去上班也带着，连手机游戏都很少玩了。当时我还跟他开玩笑说小史转性了。 还有吗？ 对了，小叔还说小婶看书的时候有点奇怪，像是在发呆， 因为他半天都没有翻页，一直在看哪一页。小叔出来倒水的时候路过，就问了他一句。当时两个人在冷战，小婶没理他。小叔以为小婶在生气，也没多想。 那一页上有什么内容？你小叔看到了没有？ 不知道，他没跟我说，应该不会去留意吧。后来再也没有听他提起过了。我知道的大概就是这些，全都说了。 好，多谢你们的配合。目前案件我们还在侦办中，请各位注意保密，不要将我们今天的谈话内容外泄。 警官，邓斌他真是冤枉的，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我知道他绝对不会去杀人。 邓破父亲忙抓紧机会为弟弟求情，大多数嫌疑犯的家人都相信自家孩子不会杀人。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努力争取早日侦破案件的，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错抓一个坏人。 这话说了等于没说，但邓家人也清楚，警方现在根本不会向他们保证什么，只好起身跟着助理离开。邓破的母亲看了长青一眼。 那这位大师不是，这位常先生能不能也跟我们一起走啊？ 不好意思，这位先生涉嫌妨碍公务，不能跟你们一起走。我们会合法合理对他做出适当的处理的。按他这种行为，最多也是罚款和行政拘留，不用担心。 长青面无表情，好像冬至说的不是他。邓家人走后，冬至和尹组长、阚超生等人重新在会议室里坐下。尹组长让助理要把长青带走，长青却说， 我能帮你们破案，我一直在太白山修炼，不知道外头的规矩，也不知道妖怪可以在外面随便行走，所以才把那条蛇抓住。 你才是蛇，你全家都是蛇。 都是没化龙的生物，有区别吗？只有化为真龙才不算妖物。 长青看出冬至才是这里说了算的人，也没跟阚超生斗嘴，直接对冬至说， 我生来就能看出一些妖物的原型，肯定能帮上你们的忙。 但我觉得你的能力不怎么靠谱，我明明是人，你刚才还说不是。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你身上的气息有点奇怪，只是我看不出来。 你师父是谁？ 长青报了个名字。 我师父在青牛洞道观挂过单，也有道士证，你们应该能查得到。 朝生，你去查一下。 不用我帮忙看着他吗？ 我觉得比起他，你已经所剩无几的奖金更加危险。 我 本期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